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给我讲故事的这位客人在几天前就来到过店里，当时他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 哎，老板，我有个故事，保证精彩，想不想听？ 好啊，当然想听了。 不过呢，我想先带你去个地方。 啊？哪儿啊？现在吗？ 啊，不是，等你有空的时候。来，那，这是我的名片，到时候来找我。 快捷酒店？你是这家快捷酒店的老板？ 对，我的故事就和这家店有关，有个地方我想带你去看看。 于是在今天上午，我去了这位客人的酒店。你好。 哟，酒吧老板还真来了呀。 因为真的想听故事啊。 欢迎欢迎，来跟我上楼。 去哪儿啊？ 天台。怎么样，视野不错吧？ 嗯，你这店的位置选得真不错，现在闹市区里生意肯定好。 哎，还行吧。 哎，对了，你叫我上来是因为， 哎，你看到那边那片老房子了吗？ 嗯， 中间有一个二层小楼。 看到了， 那是个小旅馆。哎，上面的广告牌能看清吗？ 哎，我看看啊，住宿10元一天。10块？ 对。 这牌子是解放前立的吧？ 要不说我让你来嘛，就是怕你不信。跟你说啊，这个小旅馆现在还是10块一天呢。 那条件得多差呀？ 条件是不算太好，但还是很干净的，而且就是那家店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接受了我，没有在那儿的生活也就没有我现在的店了。具体的故事，今天晚上我要找你去要酒喝。那家旅店过去其实是隶属一个工厂的国营商店，旅店老板是个没儿没女的老太太。老太太年轻的时候就在那家商店当售货员，45岁的时候厂子出了个安全事故，她丈夫死在了事故里。90年代末企业转型，那家商店也要从国营转私有了。当时好多人都想买下这个店，但厂长是个好人，他觉得厂子欠老太太的，就用低价把那个商店转让给了老太太。 老太太有那么多钱？ 用的她丈夫去世时的赔偿金。后来她又把商店 改装成了旅店，一天10块钱，在90年代也还算可以了，可到今天他都不涨价，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有人劝他，哎，老太太，你不涨价就停业算了。可是老太太却说， 我老了，不想折腾了，我开旅店呐，就是为了找人解闷儿。穷人怎么了？只要人心好就行，10块有10块的客户，我把这个房费涨了，这客人就没了。 住高级酒店的客人顶多住一个星期就走人了，可是住老太太店里的人都是常客，一住就是1年半载，出门都会跟老太太打招呼，就跟自己家里人一样。 哎，老太太，又在门口招揽客人呢？ 有事啊，这101室的客人走了，房子空了2天了，20块钱呢，我着急呀。 嗨，您一个人挣那么多钱干什么呀？别累坏了身体啊。 嗨，谁知道自己以后会是什么样啊，是不是？我要是病了得花一大笔钱呢，那个时候啊，这钱可就是白纸了。你说我没儿没女的，有钱这心里才踏实啊。 老太太身体还算硬朗？ 今年70多了，其实身体还行，腿脚也还算利索，但是已经干不了重活了。可到现在，整个旅店的卫生都是他一个人打扫。他最怕的就是房子空出来没人住，那就代表今天没有收入。但他对客人们却一点都不抠啊。哎，夏天到了，他会每天买回一个西瓜，用水浸凉。到了晚上，他就把西瓜切开，放在门厅里，见到一个人回来就说， 天热，吃块西瓜解解渴吧。 他把租客当成是自己的孩子。当时103室住着一个快递小哥叫阿亮，他的理想是在城里挣点钱，回老家盖个新房。他在老家是个木匠，进城以后才发现自己的手艺在这儿根本没什么市场，这才去做了快递员。他刚搬进来的时候只带了几件衣服，也没有被褥。 大爷，您这儿有旧的被褥吗？ 今天走的那个客人倒是留下来一套，不过还没有来得及洗呢。要不然你要是不嫌脏的话就…… 不嫌脏，您拿给我吧，能用就行。 可阿亮用那套被褥睡了一个星期，身上就长了好多红疹子。可就算这样，他也不愿意买新的。 哎呦喂，这怎么行啊？来来来，这被子褥子都给我。 您要干嘛呀？ 哎呀，肯定是被褥不干净。这个好办，我给你洗完再晒晒就没事了。 后来那套被褥被太阳暴晒了2天，再用果然就没事儿。这个阿亮啊，只有2套衣服，一套工作服，一套休闲服。不过休闲服也只有回家时才穿，因为老家近，他每个月都会回去一次，买点东西送回去，住一晚上再回来。他也没和家里人说自己是在送快递，家里人还以为他找到了木匠的活呢。可是木匠哪有送快递赚钱啊，是吧？哎，阿亮啊，每天晚上都在算自己挣了多少钱，距离盖房子还有多长时间。住了1年之后他就搬走了，也不知道他的房子盖起来没有。 这么多年了，而且快递业现在这么火，他要是能坚持下来应该没少赚。我就认识一个送快递的，干了不到10年，不仅买了房，车都买了好几辆了。 是吗？那就好啊。啊，对了，那些个住客里还有一个女歌手，她让我印象挺深的。她当时是住在207。她呢，梦想是成为歌星，每天都很晚回来，然后一觉睡到下午4点， 起来第一件事儿就是开电脑玩游戏。有时候电脑要是出了问题，还会叫住在107的阿强过来帮他修。 进来，阿强，快来快来。 今天又怎么？你这屋烟味好大呀。 我的电脑又开不开机了，着急用，快来帮我看看。 啊，行，我看看啊。 到底什么问题啊？还能修好吗？ 你等等，应该问题不大。好了，你看看。 太好了，谢谢阿强。 没别的事儿，我就先走了。那个女歌手每天下午4点起床后6点才出门，打车到附近的 KTV 上班，下半夜一般到2点才会回来。每次看到她出门时，老太太都会说， 今天早点回来。 好，听老太太的。 听女歌手说她每天能赚1000块。 哟，那个时候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对啊，可他还是一直住在10元旅店里面，因为他说他最消沉的时候是老太太收留了他。那天他喝多了，直接睡在了旅店门口的大马路上，老太太看他可怜，就让阿强把他背回了旅店。第二天他酒醒了，老太太又给他端来了一碗面条，让他好好休息，一点都没有赶他走的意思。所以女歌手就问， 我可以住在这里吗？ 可以呀，我喜欢年轻人，欢迎欢迎你。 哦，这是1000，一个月的住宿费应该够了吧？ 哎呦，用不了那么多，一天就收10块。 10块钱？您别客气，我有钱，我也不是为了省钱才住这儿的，您就收下吧。 哎，那剩下的钱就当你的饭费吧，啊，回来就和我一起吃。 好。 不过，那个女歌手从来没和老太太一起吃过饭，但平时没事的时候，她会和老太太闲聊，给老太太唱歌听。 哎呦喂，你这刘三姐唱的真好啊，我这把年纪啊就爱听这种歌。 明天想听什么，想好了就跟我说。 好嘞，你呀，我告诉你，以后肯定是歌星。 那必须的呀，我上大学时就拿过全校冠军，那时候我就对自己说，我自己一定能成。 当时205室住着一对从四川来的夫妻，他们在城里打工，梦想是挣到钱以后可以一直陪着孩子。男的40来岁，在工地做架子工，女的在工地上搬砖。早上6点半，老婆先起，用半个小时做好早饭，吃完饭之后，丈夫就会骑着摩托车带着老婆去工地上班。他们俩是旅店里每天出门最早的一对。男的主要是负责组装脚手架，从地基开始到封顶，他从头到尾都要跟着。至于老婆呢，每天要推40车的砖头，加起来怎么也得10几吨重吧。 这么多啊，这真是女人能干的活吗？ 说的是啊，确实累。但是她丈夫说这活起码不危险啊，要是出了事儿，两个人还能活一个，孩子就有人照顾。 这话说的， 而且推多少车也是量力而行的，丈夫每次都跟她说少推点，可是女的不干，她也想多挣点钱给丈夫分担一点压力。 那他们一天能挣？ 丈夫每天200，老婆每天100，两个人一个月加起来也能挣上7000-8000呢。 还可以啊。 可不，他们自己也挺满意的，所以从来不跟家里说有多辛苦。老太太也问过他们， 怎么不在老家工作呀？ 家里种地不比出来干活挣的钱多呀，等我们有了钱就可以把孩子送进大学了。 是啊，而且爹娘身体也不大好，万一生了大病总得攒点钱给他们看病吧。 他们担心家里老人生病，他们自己却不敢生病也不敢休息，有时候还会上夜班，回到家里都9点多了。回来以后丈夫喜欢喝点白酒，但每回都不会超过2两。他们俩还会经常一起看手机里孩子的照片。 哎，小家伙又变样了，回家会不会不认得我了？哎，要是能一直陪着他就好了。哎，你说他以后会不会恨咱们？ 哎，别哭啊，我想好了，咱都出来5年了，再干1年咱们就回家，回家做买卖。 好，说实在，有孩子在身边才算是有家。 哎，往好处想，他至少不用咱们操心呢。妈不是说了吗，他这次又考了第1名。 可我也听说他一个人在家看咱们照片的时候哭得很伤心。 哎呀，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咱们很快就回家了啊。 他们现在应该已经在老家创业了吧？ 大家都不容易啊。 是啊，那个旅店里还有一个年轻人也挺惨的啊，就是之前跟你说的阿强。他大学毕业之后就留在了这里，没有去应聘，而是自己当了老板。 这不挺好的吗？怎么惨了？ 因为经营惨淡啊，所以为了省钱他才住进了10元旅店。他创业是从同学那儿借的钱，在电子市场开了一家电脑维修店，可生意不好，不仅没挣到钱，还赔光了借来的钱。后来他想，自己是学计算机的，而且还对网页有研究，所以就又做起了网页设计。这回起码一开始没有赔，而且还做得有声有色。不仅买了新电脑，还雇了2个帮手，办公地点就在10元旅店。有一天他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一家食品公司，想让他做一个网站，出价2万。这是一个大活啊，不过网站这东西都是越做越简单，越做越快，因为有了前期的积累，再做网站都是现成的了，一组装就可以。可就是这一单生意断送了他做网站创业的想法。 怎么了？ 阿强把网站暗示交给对方之后，没过一个星期就接到了对方起诉他的律师函，说是因为自己的公司被另一家公司起诉，说剽窃了一个大公司的网站设计。因为网站是阿强做的，所以所有责任都由阿强负责。 啊？ 对。最后阿强败诉，还要同时向2家公司赔偿，所以他几乎把所有身家都赔进去了。但这还没完呢，因为那家公司名声很大，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找阿强做网站，工作室最后也解散了，雇的人也不辞而别。唉，这个打击让阿强彻底颓了，他把自己关进房间好长时间都不出来。老太太怕他想不开，就去敲他的门。 孩子啊，孩子啊，我给你做碗面，这身体要紧，来吃点东西吧。哎，这开门啊就对了，来来来，赶紧吃啊，热乎的。好吃吗？ 好吃。 好吃就多吃点啊，天大的事儿啊，这吃饱了才能解决，不是？ 我小时候每次受了委屈都会跑回奶奶家，她也会给我做面条吃，还会说吃饱了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你奶奶说的对。 我能抱抱您吗？ 来来抱抱。不哭不哭啊，那以后啊我就做你奶奶好不好？成，你爱吃面条我天天给你做。 奶奶， 后来阿强怎么样了？ 他给老太太那个旅店做了个网站，开始帮他经营旅店，也从老太太那里学到了不少开旅店的方法，所以他也想开家自己的旅店了。 哦，真不错。哎，等等，难道叔？ 对，阿强就是我。 原来你就是。 怎么样，我的故事还算精彩吧？ 何止是精彩啊。 那我的故事能换一杯什么酒呢？ 哎，有了，你稍等啊。这就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苏格兰威士忌、甜美美思、甜露酒和柠檬皮调成的，叫做鲍比彭斯。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它是苏格兰的著名诗人罗伯特彭斯最喜欢的鸡尾酒。 罗伯特彭斯 这个名字你可能觉得耳生，但是友谊地久天长这首歌你应该知道吧？ 哦，这个当然知道。怎么，难不成歌词是他写的？ 没错。 哦，那你送我这杯酒是因为？ 因为你的故事啊特别有这个诗人的气质。彭斯一直生活在农村，他的一生都在用自己的诗来描述劳动者之间淳朴的友谊和爱情。你口中的十元旅店给我的感觉就是像诗人笔下的世界，那个世界里的人虽然穷困但却单纯善良，他们彼此关爱，相互取暖。老太太的一碗面看似简单，却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说得对，一碗面，一个十块一天的小旅馆，改变了多少人的一生啊。这味道有一种特别的香气， 因为这杯酒加了一种具有药草香气的利口酒，所以口感很浓郁。在我看来，无论是彭斯的诗还是老太太的十元旅店，给人的印象都像是这杯鸡尾酒，任何时候回味起来都带着一股治愈人心的清香。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十元旅店的租客们》，原作苗怀强，改编制作陈寒，演播腾心、左立、露露、七二九、宝木、朱蓉蓉、图特哈蒙、小群、陈光，录音严乔峰。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